普羅政治民聲起義。My Radio 2014。 擁抱大香港主義，香港地，香港人做主持。大香港早晨，香港早晨，香港 早晨。早晨，翻嚟第四節嘅大香港早晨啦。咁頭先就聽咗一個關於呢個露鳥林嘅訪問啦。咁呢個第四節而家係9:37，咁大家咧應該咧就係翻到公司㗎啦咁樣。咁呢一節我哋講乜嘢咧？呢一節咧我哋咧就會講一講咧。阿雙傑出咗投票先。呢一節咧就會講一講一關於最近出現嘅一個食肆啊。就引起咗好多個討論嘅，咁嗰個食肆係乜嘢呢？嗰、那個咧就係尖沙咀嘅一間麥當勞，嗰、那個麥當勞咧就有咩狀況咧？佢先你講講啦。 嗰、那個麥當勞咧，佢就新裝修啦，就重新開放啦，咁裡面嘅所有座位咧都係比較坐一個人坐嘅，例如佢會將啲人嗰啲凳咧拍埋埲牆嗰度，跟住間開一間間，咁你就望唔到其他人嘅，咁你就將人塞喺嗰個位置，一個櫃咁樣嘅位嗰度，咁你就食你個漢堡包啦咁樣。咁裡面大部分嘅座位就係採用呢個一人嘅設施啦。 好，雙傑，你出咗投票未？出咗啦嘛，你而家可以操作你嘅機器啦嘛，出啲相嚟睇睇啦 ，OK？ 咁係嗱，呢、這個就係見到啦，即係呢啲喺 OpenWise 揾翻嚟嘅啦，咁樣呢間麥當勞咧就係你見到咧，佢係會有一個個箱咧間開啲座位嗰啲咁樣嘅，咁就係一格格咁樣間開每一個人啦，咁就係佢就聲稱咧就係俾更多私人空間啊，呢張清楚啲啦，咁樣咧就間開一格格咁樣咧，咁啊蘋果動新聞嗰個描述就好好啦，好似喺衣櫃入邊食嘢咁樣，咁咧有嗰啲網民個講法就更好，一直但係次格一樣，即係被稱之為呢個次格麥當勞。仲有冇相啊？仲有冇相啊？仲有冇關呢間麥當勞嘅相啊？咁啊，你見到咧就連中間嗰啲座位咧都會吊住啲箱咧，就擺住一個個箱咁樣咧，即係你坐自己嗰個位咧，就坐喺入邊有個箱咧就包鳩住你咁樣。咁樣咧有啲人就話好似而家嗰啲自修室嗰啲咁樣嘅狀況啦咁樣。好啦，咁跟住咧大家就喺度大家就喺度。 不滿啦、 啊，投訴啦、啊、咁樣，有啲人就話：哇，搞錯，搞到阿雙傑你點解冇開前面嗰個光圈嘅？咁啊，搞到就係話咧，喂，呢啲咁樣嘅空間咧，搞到咧就係好擠迫、好擠擁咁樣。咁啊，好多投訴，好多嘅即係指責啦，又話佢即係搞到即係喂，生活空間已經咁狹窄㗎啦。即係有好多人就住劏房啦，以前叫農屋啦，有多好多人住劏房啦，又或者你居住環境已經好擠迫、好狹窄啦。咁跟住然之後落到去麥當勞食嘢，都仲係要咁擠迫、咁狹窄嘅環境底下，好似令到好窒息、冇曬空間嗰啲咁樣。好啦，呢、這個問題咧就係咧，我想問一樣嘢就係話，喂，同樣係咁樣嘅環境，同樣係咁樣間開啲人一格格，同樣係咁樣分開曬一個個人，即係話等啲人可以一個人自己食飯啦，嗰啲咁樣可以唔受其他人阻擾啊，冇人望到你啊，可以唔受其他人騷擾。就係另一個情況，就喺香港又係日本引入入嚟嘅，就係呢個咁嘅一蘭拉麵啦。咁呢個一蘭拉麵咧，同樣係咁嘅情況嘅，但係咧就好受歡迎嘅。好受歡迎嘅喎，你可以睇到啲相啊咁樣。嗱，呢個一蘭嘅狀況啦，都係間開你一格格。 咁啲人又冇投訴喎？ 就冇投訴，排撚曬大隊添。 係咯， 排曬大隊係無時摸都排曬大隊啦，大家都係間開一個個人咁樣，分開一蘭蘭咁樣。咁其實仲有啲簾添嘅。 即係你仲可以再封閉啲，可以拉埋到簾。 仲有簾遮撚住你嗰啲咁樣，喂，大家就好 enjoy 喎。咁但係咧呢件事咧就好撚奇怪，呢件事咧就係好撚奇怪，就係乜嘢咧？一蘭啲人又唔屌喎。 但麥當勞就不滿啦。 同埋一蘭唔屌之餘咧，係乜嘢咧？就係佢明明係分開一格格食噶嘛。 嗯。 即係話你係一人嘅拉麵店嚟噶嘛。嗯、但係你譬如你銅鑼灣咧，見到咧，即係嗰個，因為我成日搭過去的士嗰個位咧，我係即係我食過一次嘅，只係即係我凌晨四點去食過一次。 要唔要排隊啊？ 就係、是、有一次凌晨四點行，好唔使排隊。 咁、 但係平常你要講夜晚十二點至到兩點之間咧， 排到癲㗎嘛。 我係試過一次四點落去嗰度，因為平時未試過。你就算兩點落去咧，都係排到癲㗎 嘛。 咁點解會排到癲咧？就係咧，佢係一人拉麵嚟㗎嘛。但係咧，啲人咧 係呼朋喚友一齊去喎，咁呢件事就好撚矛盾啦。冚家產佢嗰個一人拉麵，咁你四五個人一齊，喂，我哋試下一人拉麵，咁你四個人去試乜嘢一人拉麵咧？ 即係一人大家自己喺個格度互相，即係自己試， 啊、 試完就討論，誒、你個拉麵好唔好食啊？咁啊， 係啊，咁樣。所以個一欄咧，後來咧係而家咧係冇鏈嘅。 我真拆咗，就等啲人可以溝通 因為太多人喺一齊去食，咁你有件事咪戇鳩，戇鳩到爆炸，戇鳩到爆炸。 其實同埋點解一蘭嗰度咁多人排隊呢，因為佢近蘭桂坊啊嘛，所以啲人咧抱怨。 邊度近啊？ 有啲人會特登落去。 你都可以話嘅，即係搭個的士內幾分鐘咁樣都係嘅咁樣。咁啊，同埋即係如果老闆即係 即係意思係去得嗰度，喺老闆翻得落嚟，咁梗係通常有一另一個。 咁啊係，翠華喺度爆多人啊嘛，因為翠華通常爆滿。曬啊！啲人嗌杯奶茶咗喺度又唔走啊！嗰啲咁樣。咁有啲人喺窗口就話啦，都係話：喂，點同啊？日本嘢梗係唔同啦，係咪先？咁我都認同日本嘢梗係唔同啦咁樣。咁當然亦都咁講，嗰、那個設計亦都冇咁衰格。即係雖然都係一人食堂，但係咧嗰個咁樣嘅麥當勞嗰個設計咧，就設計到好似棺材咁撚樣。 但其實本質上冇分別嘅喎、 哦。但係咁樣喎、哦，你一蘭你唔會成日去噶嘛？你麥記你可能成日去，甚至有可能你一日三餐都喺麥記解決噶嘛？咁你咪變咗你遇到嗰個狀況多好多，好唔同咯、 啊、 件事。 唔係呢個可能係啦，但係即係講緊如果一日三餐都喺麥記。咩聲嚟㗎？ 唔係我個電腦出咗。 OK OK， 唔係即係如果你一日三餐都喺麥記度解決嘅話，咁又好悲哀啦咁樣。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咧，呢、這個又係嗰個價位嘅問題啊，就係話，喂，當你一樣嘢同樣嗰樣嘢，就係話佢係古靈精怪，但係嗰樣嘢唔撚平嘅時候咧，嗰樣嘢就係風格啦。 即係又成為咗一個小眾嘅嘅 market。 但係當你咁諗平又做埋呢啲嘅時候，你就變成咗賤格啦。撲你嘅格，即係當然個設計又衰好多啦，好多樣嘢加埋。咁同埋另外一樣嘢嘅問題就係咩？當嗰樣嘢擺，即係嗰樣嘢係佢嘅定位擺明就係咁樣嘅，佢設定出嚟就係一人嘅餐廳嘅時候，咁大家咪哦嗰樣嘢係即係佢嘅遊戲規則係咁樣嘅，我哋嚟係接受佢嘅遊戲規則，咁我試下你嗰樣嘢。但係淡仔頭先講嗰樣嘢有乜嘢？麥當勞不嬲唔係咁噶嘛，同埋麥當勞喺咁多年，尤其即係我講香港個狀況就係、是、佢已經演化咗一種咁樣嘅對呢個場所嘅認知，就係、是、一班人落去做，即係幾個人落去做功課啦，或者係係啦，或者係你快速食個餐咁樣。咁但係你快速去食個餐，你都會見到其他人噶嘛，又或者有啲人喺度 hea 啊坐下，咁啲人望下人。人來人往嗰啲咁樣，雖然佢之所以會設定呢一個咁設計出嚟咧，其實咧你都揾資料啊嘛，而家有個時興嘅趨勢叫咩一人經濟啊， 係一人經濟啊，咁係一本日本有本書啦，就專係講討論呢個一人經濟咧，就而家嗰啲人比較遲婚啊，或者生子女嘅數目比較少，咁其實有好多一個人嘅經濟嘅需求係出咗嚟，可能由一人戲院啊，一人日式燒烤啊，一人 KTV 啊，咁去滿足翻呢啲單身族嘅。 係啦、啊，咁樣，因為有啲人係即係有即係佢嘅研究就係、是、即係呢個日本嘅研究啦，或者佢嘅 study 啦，就係、是、越嚟越多人就係、是、係自己一個人嘅咁樣。咁自己一個人可能去原本去做某一啲嘢，就係、是、喺個社會嘅規範入邊嚟講，就點會一個人去唱歌啫嗰啲咁樣。咁但係當有咗呢啲，即係其實都係商家佬嘅主意，就係、是、話喂，我 target 而家有咁多一人族啦，這個社會有咁多單身族群，唔單身族群唔係講冇拍拖喎，係冇朋友喎，即係係有咁多孤獨嘅族群咁樣。喂，咁我都要開拓呢個 market 啊。咁於是乎，你都反映個社會現象就係話，喂，係啊，越嚟越多人係我自己一個人出街，自己一個人都要消遣㗎咁樣。咁於是乎有針對呢啲咁嘅孤獨一族去設定嘅一啲咁樣嘅營運模式。咁我都覺得係 有個需求喺度嘅， 即係社會現象啦咁樣。有冇呢個需求咧？就我 有保留， 我有少少保留。有個保留嘅原因就係話譬如係唔係即係我理解就係話，因為有啲咁嘅族群，咁佢希望可以個消費包攬埋呢啲族群，咁我能夠理解啊。咁但係而家嗰個麥當勞會俾人屌到爆炸嘅原因有幾個？第一就係話喂。一般嚟講，大家認知呢個場所 唔係咁樣嘅一個場所嚟㗎嘛。第二樣嘢就係話，你又做得衰衰格格咁樣，你又即係、就是、你本身形象又唔係，即、就、係、是、你本身形象又唔係好嘅，係咪？咁然之後整到衰衰格格，又好撚似啲劏房啊、次格啊，我覺得就好撚似棺材嗰啲咁樣。咁大家咪火都嚟埋咯咁樣。同埋另外一樣嘢就係話，係你係好多人一個人會來食，譬如我自己屋企樓下有間麥當勞咁樣噶嘛。咁譬如有時如果我老婆唔得閒同我食飯，咁我都會自己食飯。咁我求其我都會落去麥當勞一個人食嗰啲咁樣。咁但係我雖然係諗住一個人食，但係我都冇諗住係見唔到人噶嘛。 嗯， 即係雖然我唔係同朋友一齊落嚟食，但係唔代表我要一個人都見唔到咁樣。 即係其實你都享受個社區嘅空間，有啲人來人往咁樣。雖然你係嗰陣係自己， 唔係，其實我唔係享受，我唔係享受，而係人係本身係有呢個需求噶嘛。人系本身系唔可以长期唔接触其他人类噶嘛，人系社会动物嚟噶嘛， 即系所以监狱入边嘅单独囚禁系咁可怕。 系啦，因为你哋唔会明白嗰一样嘢就系咩咧？因为你哋未坐监啊嘛，你哋未面对个单独囚禁长年见唔到一个人嘅状况系点嘅？即系你一日两日你一个人都冇见过，你可能觉得冇乜嘢，但系当嗰个时间一长咗嘅时候，你系会承受好大嘅心理压力。 其实系有好多精神状况会出现噶喎， 梗系啦， 长期 solitary 咁样俾人囚禁。 梗係啦，即係譬如我嗰個 case， 我坐幾個禮拜監嘅，我嗰個 case 當然就唔係好咩嘢啦。咁同埋即係我都會落下操場啊咁樣啊，咁都會有送衫嗰個囚犯過嚟同我傾偈。哦，我有聽你節目嗰啲咁樣，我話你點聽我節目咧監獄？我唔係成世坐監啊，咁即係都會有啲交流嗰啲咁樣。但係即係譬如我之前訪問嘅程翔咪單獨囚禁咗好多年咯。咁你咪見嚟見去就係得一個看守人囉。咁你係那個看守人見佢唔到，佢係會精神崩潰㗎。因為你唯一可以接觸到佢社會就係得嗰個人㗎嘛。咁變咗嗱，香港嘅情況就係咩？當然啦，唔係坐監啦，但係即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嗰個本身係一個懲罰嚟嘅。就係、是、針對人類係一種社會動物而作出嘅一個懲戒。好啦，但係而家嘅社會狀況係乜嘢呢？就係、是、香港呢咁嘅情況就係話，你本身你住嘅地方，譬如你瞓棺材房嘅、喂，你瞓棺材房嗰啲，你知棺材房係點樣啊嘛？你一爬入去就係張床，你見到就係四埲牆噶啦嘛。係 啊，冇窗。 你嗰埲牆係咁撚近噶嘛？ 係啊， 你嗰埲牆係喺呢度噶嘛？OK， 好啦，跟住然之後你落去食嘢，你落去食嘢， 又係咁樣 嗰埲牆又係喺呢度喎，即係你永恆嘅空間都係喺呢度喎，你個界限就喺呢度喎，咁樣咁唔怪之後啲人真係想做啲人生嘅大事啦， 即係冇空間咯，你咁樣太壓迫啦。 即係我覺得係違反人類嘅天性嘅呢一種咁嘅做法。 系啊， 咁但系又奇怪就系、是，又系又奇怪又系话乜嘢就系话，又真系有咁样嘅经济活动出到嚟咁样，咁呢个系究竟系我对人类嘅了解同即系定系人类演化咗咧咁样？ 始终佢喺嗰个餐厅嗰个时间唔系咁长啊嘛，可能其实有啲时候，譬如你搭地铁嘅，你好挤逼，或者你喺屋企你好多人一齐住，你根本冇自己间房嘅，咁好多时啲人带咗个耳塞，咁就当其他嘢唔存在，咁就唯有呢个系。叫做一個私人空間咯， 其實兩樣都重要，私人空間同埋公共空間都係重要嘅。即係你又長時間冇一個自己可以遮蔽嘅地方又唔撚得嘅，即係你永遠都暴露喺公眾嘅目光底下，又係好撚辛苦嘅咁樣。咁但係你又唔能夠就係話長時間接觸唔到第二啲人，即係兩個平衡都係 需要， 即係你係需要有一個平衡噶嘛。你兩樣嘢缺一都不可噶嘛，係咪先？好啦，咁但係對於呢啲咁樣嘅一人經濟嘅冒起嗰一樣嘢究竟係即係 新趨勢定係一個奇怪現象啊？ 我唔知道啊，但係即係我係覺得奇怪嘅咁樣。咁我哋於是乎又做咗投票啦，咁樣咁啊，大家睇下有啲咩期望，對於呢個咁樣嘅一人趨勢咁樣，會唔會即係所謂嘅一人經濟趨勢啦？會唔會有啲咩發展咧？咁樣咁大家期望仲有啲咩一人活動或者設施會出現咧？呢個就喺 chat room 啊，登入我哋 chat room 就可以進行呢個投票啦。咁我哋有幾個選項嘅，就包括有一人嘅戲院啦。一人嘅地鐵啦，咁啊而家安全啲啊，可能一人嘅地鐵咁樣嚇，咁啊難啲遇到呢啲咁樣嘅突發嘅事件。一人嘅巴士啦，一人嘅足球場啦， 一人嘅公園啦，咁樣一人嘅公園都幾撚可怕 㗎。冇人， 即係嗰張凳咁樣，有兩棵樹包圍住你咁樣，你自己走去。 一個single嘅前奏，得一個位嘅前奏，即係冇其他冇側邊 都幾撚可怕，一人公園，跟住然之後你會獨立好多個細，即係 間開啲公園，本身好大個公園，跟住間咗十格。 即係將街嗰啲咁樣嘅花槽咧，嗰啲樹高啲咁樣，有個入口俾你每個人入去，嗰啲會狗廁所咁撚樣。即係每個人你想有個休憩處咧，你就有啦。你係咪想去公園休憩下？嗱，嗰度有一個係一個人嘅咁樣，跟住然之後入咗去咧就會 lock 咗咁樣，就轉咗紅色，即係入面有人嘅咁樣。OK， 一人公園都幾可怕。跟住有啲活動啊，一人嘅佔中咁樣啦，一人嘅佔中都幾撚勁係咪先？ 我諗起之前嗰個萬人包圍 ATV 係啊，佢嗰個咪一人嘅示威活動咯。我呢個又真係社會新趨勢嚟喎，嗰啲咁樣。其實我係理解唔到嗰個社會新趨勢嘅。我係理解唔到社會新趨勢，即係譬如好似嗱，即係頭先討論最開初討論嗰個問題就係話，你話一難嗰個情況，喂你貪得意你就明白啦，你係明白嗰種貪得意嘅狀況，因為嗰、那個你呢個觀察所得就係、是、起碼喺香港就係咁樣。嗱，我唔了解日本嘅情況，我唔知道日本人係咪因為核輻射定係乜嘢進化咗，佢哋真係可以接受到長年唔去見其他人，我自己覺得就會好壓迫嘅嗰種狀況。好啦，第二樣嘢就係話，好啦，一難嚟到香港好受歡迎。好受歡迎，我都可以理解㗎，因為嗰個係即係新屎坑啊嘛，咁同埋即係特色啊嘛，即係喺香港嘅環境底下叫做一個特色咁樣，咁同埋即係吹噓啦、傳媒吹捧啦，同埋排隊嘅現象啦咁樣，所以你見到一蘭個狀況就係、是、啲人其實雖然佢係標榜一人經濟，但佢其實唔係 serve 緊所 so call 一人經濟嘅族群㗎嘛，其實啲人都係呼朋喚友連群結隊去食㗎嘛， 即係佢都係 啲細情侶， 係咯，成件事係一個特色嚟嘅， 係啦， 成件特色咁樣去 sell。 同埋一蘭你去得幾多次啊？講真， 唔係啊，狂去啊， 有幾狂啊？ 狂去啊，有好多人晚晚去啊， 咁癲嘅， 係啊，你所以你頭先嗰個講法係啱嘅，你話一蘭咪特別去麥當勞就成日去嗰啲，其實唔係咁計嘅，即係只不過係嗰、那個佢唯一分別就價位唔同啫嘛，有好多人晚晚都去嘅。係有好多人晚晚都去嘅。好啦，咁跟住然之後，但係嗰個佢去 serve 緊嘅都唔係真係話啊，因為我孤獨，所以我要嚟一蘭。 嗯， 你孤獨嘅人好難去一蘭嘅，而家你明唔明啊？ 即係你一個人排隊， 你一個人排隊真係好撚，即係嗰個孤獨感倍增啊，大佬。 其實一個人排隊都唔係慘，佢哋側邊嗰啲全部都係群體喎， 係啊， 先至覺得自己孤獨。 同埋大部分係情侶嚟噶嘛。佢一蘭嗰啲大部分係情侶嚟㗎嘛，你增加自己嘅孤獨感，點解我明明就係想嚟享受孤獨嘅空間，點解周圍個個都有拖拍？ 即係好似 TVB 嗰啲劇咧， 個個都拆咗啲臉， 係一分咗手，側邊嗰啲全部都係情侶嚟，突然之間變曬， 係 真係好慘。 係啊，我幫你抹嘴啊，傻豬嚟嗰啲咁樣， 跟住就 好撚大聲嗰啲咁樣。好啦，咁跟住講翻麥當勞嗰個狀況啦，講翻麥當勞嘅狀況，而麥當勞嘅狀況咧就係咧，麥當勞係一個麥當勞某程度上呢，我唔知大家有冇留意啦，其實香港嘅公共空間已經係越嚟越少。嗱，香港嗰個住屋嘅環境就係好多時候劏房啦、棺材房啦嗰啲咁樣。香港而家嘅我成日都講㗎啦，喺節目度嗰、那個屋村底下嗰個公共空間環境，大家嗰、那個屋村商場嗰啲吹水啊、休憩處啊、嗰啲公園位啊咁樣，而家係冇噶啦嘛，而家全部都係領匯啊嘛，領匯都係商場嚟噶嘛，跟住商場嗰啲凳都係斜噶嘛，撲你街坐下都唔得噶嘛。 即係佢唔歡迎你喺度留連咯。 係啦，咁樣。咁但係咧，其實咧個轉化係乜嘢咧？個轉化就係而家我想講，好對於好多人嚟講，唔係對年青人嚟講啊，係好多舊社區對於一啲阿叔阿嬸嚟到講咧，其實麥當勞係公共空間嚟㗎。 認同啊， 係好多阿叔阿嬸坐喺度吹水㗎麥當勞， 係、啊麥記又唔會趕人走 嘅，係啊，尤其是係舊區嘅麥記，即係你大家以為就係話麥當勞係一個僆仔去啊年輕人啊速食啊流連嘅空間，唔係啊，而家喺麥當勞嗰啲人食得好撚慢嘅慢活嚟㗎。好撚慢活悠閒嘅生態嚟㗎，係咪先？買杯咖啡又會添飲又剩嗰啲咁樣，咁然之後喺度坐大半日嗰啲咁樣，係好多老人家落樓，以前就係落公園，而家好多就係老人家落樓就落麥記， 跟住就見翻自己啲 friend 啊。 係啊，係啊，係冇唔需約嘅，冇默契咁樣啊，然之後係坐開有一台咁樣就坐喺度㗎啦。 即係有地盤嘅， 係啊，譬如我屋企樓下嗰近門口嗰一台，就算冇人坐，我都唔夠膽坐噶。 咁所以 因為我知道係邊個坐開㗎嘛。 所以呢件事係更加難理解喎。如果麥當勞係一個新嘅公共空間，咁佢做呢件事 即係呢件事當然係悲哀啦。即係個公共空間個場所就冇理由係咁樣設定出嚟嘅。咁但係我想講一個社會狀況嘅就係， 但其實喺美國都係咁嘅。 係咩？美國都係咁。 係我麥當勞咧因為喺Koreatown啦，即係喺 韓國埠附近咧又又係比較少公園嘅，咁佢又係有啲麥當勞咧係專係俾啲老人家霸住咗嚟坐嘅咯， 係嘛？ 係即係都有呢啲咁嘅事發生，係成為一個公共空間，因為麥當勞就係唔趕咯，唔會趕你走，係都會有咯。 跟住又有冷氣，有地方坐， 同埋 WiFi 啊嘛而家， 係 係啊， 咁係好多人喺嗰度打等嘅。 會嘅會嘅，同埋有啲人係即係冇錢買 WiFi 啊，咁又會去嗰度打等啊。 哦， 即 係 咁樣 咯。哦，咁樣。咁我留意到嗰啲屋邨老人家咧，或者舊區、舊區，但係而又有麥當勞嘅地方嘅老人家，就唔係貪圖個 WiFi 嘅，即係佢哋，即係佢哋唔係。 翻去落去見下啲 friend， 係 啊，係見。 會唔會啲玩紙牌啊咁開始？ 咁又唔知，我又未睇到咁樣嘅情況，但係即係起碼嗌杯嘢飲，大家喺度吹下、hea 下、坐下嗰啲咁樣咯。跟住然之後，你忽然之間變咗棺材箱。我變咗刺格喎，咁樣咁即係我唔知啦，而家就一間啦，唔知嗰件事會唔會蔓延落去啦。不過而家屌得咁撚緊要咧，應該就似乎係唔會啦咁樣。但係如果假設係會的話咧，咁樣咁啲公公婆婆又去邊咧？嗰啲咁樣，雖然麥當勞並不是一個為公公婆婆老人家提供吹水環境嘅設施嚟嘅，理論上呢啲就應該政府要破壞嘅公共空間係嘛？即係係啦，呢、這個唔係麥當勞嘅責任啦，佢做生意都唔係為咗咁做啦。又調翻轉頭諗就係、是。其實是不是想趕住呢些吹水群呢？ 我覺得有可能，因為其實睇翻佢呢個麥當勞佢本身即係喺山林度啊，都係啲人來人往好多旅客嘅地方咯。可能根本就唔想你坐咁耐。你快啲嗱臨食完，你係叫外賣咁啊。 而且麥當勞仲有一個露宿者打等嘅地方，即係夜晚有啲麥當勞開24噶嘛，咁夜晚咧有啲露宿者就嗌杯嘢飲，或者就咁嗌杯水，咁水唔使錢噶嘛，就咁就喺度嗰度逗留成晚咁樣。 同埋都幾多保險經紀帶身啊去麥當勞 sell 保單嘅，我成日都見到見到攤點解攤出嚟？嗱、呢個基金組合咧咩咩咩投資回報，你見到喺麥當勞講，你真係好有說服力。 係咪都揀 Starbucks 啊 ？At least to Starbucks 啊，大佬咁樣係咪想趕？即係咪覺得即係喂趕走呢啲客？然之後個個都係即係個個都係一人族，個個都係一人經濟嘅。咁樣呢啲人流轉反而快啲，你坐得幾耐啊？嗰啲咁樣一個人坐喺度，一個人面對住四埲牆，我就唔覺得面對住嗰。逼到喺呢度嗰埲牆，就唔覺得你可以留連兩個鐘頭啦。嗰啲咁樣，係咪咁樣嘅思路底下要設置呢啲咁樣嘅嘢咧？咁樣，咁我覺得大家都思考下、討論下，究竟係我自己就接受唔到嘅。我自己接受唔到嘅 chat room 有人就話啦，有人就話啦，啊呢啲咁嘅所謂一人經濟咧，就係、是、針對低頭族嘅咁樣，因為佢哋嘅社群、佢哋嘅空間就喺個手機嗰度，所以佢哋咧。逼住晒都係冇所謂嘅，見唔到人都係冇所謂嘅，因為對住部手機低頭就等於見到人啦嗰啲咁樣。我唔知道啦，因為我未試過有手機坐監，但係我想講一樣嘢就係話，作為一個社會動物，長年見唔到第啲人呢，長年冇其實冇交流呢，即係就算依然係一個眼神嘅交流，又或者係行一行要讓路都好， 一個微笑 係啦，咁樣 一個唔好意思啊， 係啦，呢、這個都係好重要嘅，缺乏咗呢一樣嘢呢，係你係會缺乏生存動力嘅， 係 即係我對人類嘅認知就係咁樣嘅，咁但係我唔知道人類係咪已經演化咗啦， 我認同嘅，好似即係只不過揾到另一個方法去替代呢樣嘢，就係、是網絡咋嘛， 但我覺得替代唔到嘅。替代唔到， 佢我覺得身體接觸佢就替代唔到嘅。 係啊，冇辦法替代嘅，唔係即係唔係有人，唔係有人同你 check 啊，有人存在咁樣，即係你講 嘅。唔係 100% 嘅替代，但係有啲嘢咯，叫做。 我唔知啦，咁樣係咯，我而家對人類嘅認識好陌生咁樣。好，咁我哋就不如先結 end 咗個投票先啦，睇睇個投票結果啦，咁樣。好啦，咁啊繼續呼籲啦，就係啦，每一日都要呼籲噶，大家記得嗱個時間越嚟越緊迫啦，我哋啲手足又周圍開街站咁樣嚇，咁就。唔係一人經濟嚟嘅群體活動嚟嘅咁樣，咁就係呼籲緊大家咧去留意今年六四轉場尖沙咀文化中心見咁樣。我琴日去接受咗個英文雜誌嘅訪問， 點咧？你心情如何咧？ 講普通話嘅，真係估唔諗到。 唔係，但係根據阿教主嘅 quote， 我 quote 翻佢啦。你嘅普通話係？都是非常之好嘅，同英文一樣。 唔係，我英文好啲。 好啲啊，原來。 我英文比我普通話好啲。 咁你用咩話同佢溝通啊？ 嚇？ 咁你用咩話同佢溝通？ 我係最後決定咗，都係普通話撈英文咁樣。 哦。 可唔可以試下一句？ 互補不足啊！互補不足啊！香港人靈活變通，識得互補不足。OK， 好，個投票就已經出咗嚟啦。個題目就係大家期望仲有咩一人活？動或者設施會出現咧咁樣，投票結果就係有 36.36% 有36個人咧就想參與一人佔中嘅。 吓好有大志啊！咁有30个人提 30.3% 嘅人呢就係投票想要一人戏院，咁跟住呢有19个人呢就投票呢就想要一人地铁，有8个人投票呢就想要一人巴士，有4个人呢就享受一人公园。一人公园咁正咁撚魔幻嗰个场面，点解唔享受下？跟住得2个人呢係想要一人足球场嘅，你哋太冇想象力啦！一人足球场就係正嘅，而家一人足球场做咩？作 咪 Winning Eleven 咯？ 唔係啊，主要就係搬住龙门喺度跑嘅啫，其实同个波系冇关系嘅，系搬龙门活动嚟嘅。嗰个就系一人足球场，你自己龙门搬嚟搬去做，边个同你踢啫？咁啊变咗一人足球场咯，咁样。好，咁呢个就系投票结果啦。咁样，我哋今日嘅节目时间差唔多，今晚热血政治再见。 好，拜拜。 拜拜。